星光撩起一场破灭灯光，若音声变成了呐喊，挣扎变得坚强，路霜是如纸，月亮是烛光。 我是在2016年春天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一代人的芳华已逝，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青春不是年华，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 加个快点， 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 北京时间下午的4:07，欢迎各位来到 FM982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 我是唱歌有点跑调的大孩子泽华， 只是有点跑调吗？ 就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准，稍微的调整一下就会很完美。 哎，这位同学是这样的，已经2017年的最后几天了 啊， 要不要诚实面对自己？ 就诚实的面对自己啊。 好了， 有些美梦到最后一天可能才会醒了。 美梦什么时候才可以破灭呢？我们也有请一下在我们的嘉宾席有个老朋友，来自金宝贝的 LC， 欢迎你。 哎，大家好，我是 LC。 今天为什么我会请我旁边这位大孩子，完全没有任何养娃经验的人来做我的副咖呢？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也是一脸问号。 只是因为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一位 LC， 哇，很厉害。他在养娃的各方面，尤其是教育方面，比如说音乐启蒙那一期节目，是带给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友和网友都非常非常深刻印象的。 谢谢谢谢， 一位很好的嘉宾。所以今天呢，我是妄想企图让 LC 用那种教孩子音乐启蒙的方式帮我身边这一位芳华正茂岁月静好的泽华同学调整一下发音的方式，让他从唱歌的 rapper 选手成为一个真正的 singer。 老师，你知道我以前在哄我妹妹睡觉的时候，我妹妹在小的时候啊， 这么有爱， 襁褓当中的婴儿，不是亲妹妹了 啊。 然后在哄她睡觉的时候，就会唱歌、唱儿歌、唱童谣。然后我只要一唱完以后，妹妹哭得更加厉害了，再也不想睡觉了。 有可能被你感动到了， 可能被我帅到了。 所以你曾经去哄孩子的时候会唱什么歌？ 就是唱小的时候我们会唱的一些那个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宝，就不唱给你们听。啦啦啦啦， 一直到现在也很流行这首歌， 对吧？ 我们今天到底要说什么？2017年，我们今天是2017女神百分百的最后一期辣妈症状了。当然，我们在2018年还会全新升级，在下午的5点到7点跟各位来这个继续的陪伴。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来盘点一下，在即将要过去的2017年这个整个年度当中，我们的辣妈症状节目当中，包括整个的母婴的这个圈子里面，有哪些关键词、哪些词汇、哪些知识点，是特别受到辣妈酷爸们的关注的。我们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做一个全盘的大盘点，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是一个年度实用育儿干货的盘点。 哇哦！ 至于怎么养娃，可能听这一期、看这一期就够了。 以后我都可以变成专业的了。 全是干货， 简直了，就是持证上岗、啊、 回去没孩子都可以成为孩子的爹。 这边哎，那个画的什么喜当爹，说是你这样的吗？ 哎，现在当奶爸好像挺赚钱的。 行，副业。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赶紧进入到女神麻辣烫。资讯方面，我们现在关注到的是安全这个问题。对于每一个家长来说，孩子的健康和安全一定是头等大事儿的。我们经常会听到长辈对孩子的祝福，就是我只希望你平安快乐就好。那到底在生活当中，其实危险是无处不在的，所以你怎么去教你的孩子说规避掉一些风险，尤其是在宝宝比较小的时候，陌生人这个概念，你要怎么去让他去树立出这样的一个对象，和怎么去应对这样的潜在的风险。我们今天可以来互动一下啊。小的时候你们记忆当中，咱们记忆当中，父母曾经教过咱们哪些应对陌生人或者是危险情况的一些小技能？现在可以脑子里先想一想，我们的听友和网友们也可以想一想，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找到九八二魔力工厂，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哈。咱们先想啊，先来一会儿让说的时候再说啊。我们先来看一看，有一些这个针对性的教育的方式是值得父母来借鉴一下的。首先，直觉很重要。有的时候不见得说这个事情一定已经发生了，而是你认为有危险，那你就应该撒腿就跑。 而且有时候孩子的直觉比大人的还要准， 所谓的第六感、第七感、第八、第九、第十感， 他能看出这个大人旁边有一些光芒，这光芒好像不太一样。 是没有那么灵异啊，就是直觉有的时候其实是准的，你是可以去以它作为一个评判标准， 因为孩子的观察能力其实有时候比成年人更敏感。 对， 就你的眼神是否是善意的，他能判断出来。 对，所以告诉你的孩子不要怀疑自己的直觉，这是第一点。其次，我觉得急救电话这个事情，是一个技能，一个硬性的要求吧。你能说出哪些急救电话？咱们国内的 110120119，你以为我会说成是火险电话吗？ 110120和119， 对， 这是这个报警，然后医护的以及火险的三个电话。 但我跟你说，现在影视剧太发达了，我妹妹就经常爱看美剧，然后有一次遇到危险的时候，好，我要赶紧打911。 所以对，这个也是要让孩子清楚的知道咱们能够使用到的报警的电话都有哪些。其他包括像122交通事故的时候你可以拨打， 太有用了。 114电话查询现在很少有人用了，这个倒是。112是你的电话故障报修的，这个现在也很难使用到，因为座机都 没有座机， 我的手机坏了，我修一下。 包括我小时候经常打一个电话，天气预报的电话，这电话叫12121，这电话可贵了，我有一个月天天打， 真奢侈， 真的。然后你知道，然后那个月交电话费的时候，我被我妈海揍了一顿，我妈说你干嘛了，打的这是什么电话？ 那个时候的资讯费好像要1块多吧，还是2块？ 我每天都打，你想一个月就得。光这个电话就得30多，而且它是1分钟1块钱， 真是一个败家孩子。 你听完以后可能是2-3分钟， 是出于什么样的需求才打？ 不过好处是他现在播报天气播报的还是挺好的。 出于的原因是我想知道明天我要穿什么。 哎呦天哪， 从小就 这样，从小就是这样的。对，所以这个遇到危险的时候，哪些急救电话其实也是一个技能需要掌握的。接下来包括其实像我们在一些影视剧作品当中，你可以看到的是只有家里人知道的一些暗号。这个我觉得可以提前排演一下，比如说123就代表我被人真的抢劫了，或者说我真的被人绑架了，就这种暗号是，就是你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是真的可以使用到，别人不理解，但是只有你的自己家里人会理解的， 这也是比较安全的方式。 对对对，再接下来就是同伴这个系统，这个是咱们包括年轻貌美的女子呢，我们也需要教会他们的，不要自己独自一个人行动。对，然后以及在遇到困境的时候尽快的去求助，比如说你要教你的孩子说，你要大声的呼喊说救命，以及说这个人不是我的爸爸，这个人不是我的妈妈，这个人不是我的爷爷奶奶，这种你都要叫他喊出来。 不要上演过多的心理戏码，心理上演了无数种的可能性，但是外表看上去什么反应都没有。 对，所以你如果觉得自己已经身处危险，一定要教你的孩子，觉得自己身处危险，一定要大声的去呼救。 这个需要练习的。 以及去识别成年人的一些行为，就可疑的行为，因为你不能笼统的跟他说坏人的话不要相信，那孩子就会想说什么样叫坏人， 对， 没有意义嘛。 对，这些细节的东西其实是平时要灌输给他的。好了，接下来来分享一下吧，大家这各自童年的时候曾经被教到过哪些这个面对陌生人也好，面对危险的情况的一些小技能吗？ 妈妈跟我说，陌生人给的吃的不要吃，心里当然就想好啊，不管什么吃的都不要吃。有一天我就碰到一个怪叔叔，给了我一个很好吃的东西，我就跟着他走了。 真的跟着他走了？ 真的跟着他走 了。是个陌生的叔叔吗？ 对。 然后后来呢？ 然后妈妈就吓瘫了。 结果 赶紧给爸爸打电话，爸爸就召集了警察叔叔，最终通过了半天的时间把我找到了。 所以那个叔叔他为什么把你带走？ 就是差点可能就被拐卖了。 真的是拐、 哦、真的是。 他这个真的就是拐是吗？只不过他还没有施展行动，就是速度慢了一些。 已经抱着我在那个汽车站了。 哦、天哪，如果当时没有及时救回来你的话，现在就没有你。 我现在肯定在远渡重洋，是哪个大家的一个孩子。 你得了可能是拿着一个碗的街头吧。 对啊， 对啊， 所以非常的危险。 很危险。 但是对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感觉人生很乐观。 对，因为妈妈讲，因为我只觉得很好玩，我说你看当时我要没找到的话，现在可能说不定已经还是一个贵公子。 他主要是因为没有记忆，当时还太小、 哦、也不知道可怕。 嗯， 这才是最可怕的一点。 嗯，对，所以对于那些还不会说话的孩子来说，这个是尤其要看管住的，就恨不得拿一根绳子拴住。当然没有这么严重啦、就是一些该有的技能还是要去培养他的。我那会儿妈妈就跟我讲说，就是家里的门牌号和电话号码不要随便告诉别人，也不要随便告诉别人爸爸妈妈是谁，就这种信息不要随便透露给别人。然后那个时候的家的那个小区的单元楼下是没有那种防盗门的，就是直接可以上楼上到各家各户的。然后呢，爸爸妈妈会放一把备用钥匙在门口的某一个秘密的角落，怕万一 牛奶箱， 对对对，怕万一没有带钥匙。然后有一天呢，其实是我们家亲戚，我被我妈妈安放在了我们家那个大伯的家里面。他来看我，到点了，到爸妈快要下班的点了，他抱我回家，结果爸妈没在家。于是呢，我大伯其实就知道有备用钥匙这个事情，我爸妈告诉他了，说你到时候问袁一就知道了，他就知道会告诉你钥匙在哪儿。结果我特别的谨慎，我大伯说妈妈让你告诉我钥匙在哪里，你告诉伯伯钥匙在哪里。 你想得美。 我才不会告诉你我们家有备用钥匙呢。然后大伯就非常无奈的抱着我在门口等了半个小时。 都很聪明啊， 一直等到就我爸我妈回来。 对，我以为你的性格会主动跟人说，你看我爸是做什么工作，我妈做什么工作， 并没有 什么我们家的多少多少，我们家的门钥匙在哪， 就并没有什么可炫耀的。因为 我觉得还是挺精彩的，还有被拐的经历，还有就是一直坚持。我们家对我太不放心了 啊！ 我小学的时候就下午就是那时候放寒假，就把我锁在屋子里反锁那种，然后给我放一个武打录像，就一直在看。然后有一天有一个什么 安全教育吧， 所以现在拳脚功夫很好是吧？ 也没有，所以你看关的这么胖。 你难道没有跟着那个武打片一起练习一下吗？ 真的真的就是在憋得难受嘛，冬天。然后真的有一个说类似于一个人口普查什么的到门口，然后拿着吃的还有什么苹果特别漂亮的包装敲门，我真的想开，可是我是被反锁的，我开不开。 妈呀，这个店员应该配小白菜呀。 但是我爸是每两个小时回来看我一眼。 或者那时候会通过电话来确认你是不是安全。 对对对。但估计关我是因为怕我出去惹事儿。 现在已经很少会有父母把就是未成年的孩子单独放在家里。 对、 这确实也是危险的。 对。 所以以前我们的父母做的这些就是情非得已的事情，现在的很多年轻父母其实都已经规避掉了。 对，因为那时候我的门钥匙就挂在那个脖子前面 啊。 哎，但说到求救这一点，我还真的还有另外一次经历，也是当年我在上小学的时候，跟着团队来北京旅游，去长城的时候，然后我这人 夏令营是吗？ 对，非常的孝顺，就想要给爸爸买点什么，给妈妈买点什么。路上不是有那些小摊贩吗？我就去淘，淘着淘着，我一回头，哎，没有人了 啊，就是 走 散 了。对，我跟另外一个小男孩，我们两个在这一起，对于一个小学生而言，当时吓坏了， 很恐惧啊。 另外一个小男孩就全程哭， 你就很淡定。 对，我就淡定，我就想该怎么办。 哇！ 然后我就去找了一个陌生人叔叔，我就说：“叔叔，我能不能接下你的手机？然后给我们领队打个电话。” 所以你还是记住了领队的电话， 对， 这个技能也很重要。 我主动发出求救信号。如果我们俩都像那小男孩一样，一起在那 马路边 哭的话怎么办呢？ 可能直接被拐跑了。 对啊，我 从此又变成了大家 对 大家族的贵公子。这什么嘛？这是。总之，通过这样一条的资讯的分享和我们一些小时候的经历哈、嗯，也是希望这个辣妈酷爸们可以从宝宝们很小的时候就给他树立一种这种意识，对于陌生人和危险环境的一些分辨的能力和主动求救的这样一种这个技能。 对、 嗯， 当然我们也要在2017年的年末祝所有的孩子们都平安快乐， 嗯， 都可以健健康康，好吗？我们继续来关注女神麻辣烫，说到的依然是这个身体健康方面的事情。今年的冬季可谓是一个多事之冬，我说的是生病这个事情。 嗯， 今年流感特别的猖狂， 是 的，还好我在今年入冬的时候打了流感疫苗，而且我是拉着我们全家老小一块打的， 嗯， 所以我们家目前状况还可以。可是你看咱们身边的同事， 对， 大朋友小朋友都陆续中招， 对， 好多人说，哎，我成年人感个冒不会转肺炎，结果就有成年人直接转肺炎了。 不要指我，又不是我， 我 这么健康， 我就是跟你分享一下这个事情。 是的，还有老年朋友也是，我身边的这个关系很好的朋友的爸爸也是中招了， 嗯， 然后这次非常非常的严重。 嗯，因为冬天其实你别觉得说天气冷，很多的病菌它其实是蛰伏状态，其实不是的，在冬季的时候有一些传染病也很容易流行，比如说手足口病啊、嗯、流行性感冒啊、腮腺炎啊、水痘啊、麻疹啊，还有诺如病毒等等，都是很容易流行的。所以到底怎么去规避？ 哎， 我们请 LC 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你接触孩子会比较多，像你们早教机构的话，很多孩子家长来回穿梭，你们是怎么去规避这样的风险的？ 对，然后首先就是在我们早教中心进门的时候都会测体温， 嗯， 就是先在第一个就是把好关，如果有这种潜在危险的这种情况，先提前规避掉。 B 39度，请出去，请离远，请离远。 37.5度可能就会被警告了。 对、嗯、对 对, 对，然后就是在早教中心里边也是要通风的，像就是觉得我因为我们在机构里边都有安装那个 AirPod 那个空气的新风系统，所以就是随时会有新鲜空气，然后可以流动。 嗯， 然后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所以在家里面时常的开窗通风、 嗯。对对对对对，在家里边是。嗯 嗯，然后洗手，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 对， 说只有小朋友需要洗手，大人尤其要就是接触孩子以及进门出门什么的都需要洗手。 嗯， 我跟你说这点以前都是大人在跟小朋友们说， 但他们自己 现在事实证明小朋友做得很好。 对，大人却忽略了这一点。 对， 嗯，包括。其实免疫力本身，你自己自身的这个免疫力是不是足够强大，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进行一些户外运动啊， 对对对 对, 对， 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才不容易中招。 其实有时候到早教中心，比如孩子生病，倒也不是一件特别不好的事情，因为他毕竟也是在更新自己的病毒库。 对对对， 对 是是、嗯。所以偶尔生个病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但是像这种流行性的疾病， 对、嗯、 医院里就会人满为患嘛。 对，医院里边交叉感染确实很严重。 好，以上的提示来自女神百分百的女神麻辣烫。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2017年度实用育儿干货的大盘点，来到辣妈正传。科比建国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11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辣妈正传，我们要盘点的是2017年度在我们辣妈正传节目当中被大家点击量最高的那一些辣妈酷爸们关注的知识点。所以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想要分享和点播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看视频，同时也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也欢迎一下新进入我们直播间的，因为他不停的在网上刷，所以可能没有把每个人都念到，所以欢迎大家陆续进入啊。咱们这样，按照这个分类，我今天分了很多类，比如说这个喂养类的呀，生长发育类的呀，社交类的呀，教育类的呀，等等等等各种类型，咱们按照类型一个一个去区分，然后每一个类型挑那么一两个大家点击量最高的内容，也来通过档期的节目那些精彩的视频把大家拉回到档期节目的那个知识点里面。 嗯， 首先我们从喂养开始吧，这个事情这位实习生需要好好的来学习了。 大宝贝， 对，大宝贝，你小的时候是喝母乳还是喝奶粉长大？ 当然是喝母乳长大的，身体非常的健康 啊。确实很多人都会这么说，就是母乳给到孩子这个抵抗力是其他的任何的食品都无法去替代的。 是的， 所以我们在2017年的 八月的上旬八月初的时候的世界母乳周期间，连续的做了一系列的关于母乳喂养的一些节目。所以如果您对于母乳喂养还有一些需求的话，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八月二号那一期母乳喂养周档期的那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母乳专家是怎么来告诉大家母乳喂养当中的一些干货的。我觉得应该每一个妈妈在喂养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像乳头破裂呀、这个问题。 这个破裂是咬破的， 就是出血啊，就是很疼。我个人推荐一个小神器哦，是宝宝吃那个 AD。叫益可欣 啊，益可欣 那个东西，宝宝不仅可以补充维生素 D， 因为宝宝出生之后就要补充维生素 D 嘛， 对， 还可以拿抹乳头，可以加速你伤口的愈合，那真的是神器，非常好用。 确实， 对， 确实是。其实还可以最简单的就是自己的母乳，每次宝宝吃完之后，我们挤一点出来，把这个乳头周围一抹就可以了。 是不是可以换着边吃？经常 一定要换边的。 对呀、那你吃这边不吃那边，那 就会一大一小哦，会很明显的。 但是我们。那就是这个母乳姿势呢一定要掌握啊、因为呢这个母乳姿势的掌握呢对于你后期呢喂养呢还是非常有帮助 的 特别是对于乳房的护理啊，比如说最常见的摇篮式，首先一点呢，比如说咱们这边宝宝的头啊，我们这个头好粗啊放在我们的这个果窝的地方，对吗？这边呢咱们一般有一个哺乳枕， 对， 枕垫的这个位置做好了，妈妈首先要做舒服，你可以把后面呢放一个靠枕，这个时候呢就是像家里的一般沙发来讲呢，你下面也可以放一个脚垫，稍微的他吃哪边的时候，你把这边这条腿呢相应的 垫高一些， 垫高一点，这样的话呢就谁都不就着谁了， 对 啊，你会很轻松的啊。完了这边抱起来的时候呢，你就是轻轻的，也是这个小腿有点短啊，我们就这样的就随便这样抱一下就可以了哈。抱好了以后一定要这个胸贴胸腹贴腹的，不要说让宝宝身子冲上啊，冲上光把头拧过来了， 那 宝宝就这样吃的， 这样吃 啊， 对，就落枕了，到时候 非常难受， 要把他的身体整个都冲向我们的母体， 对，整个冲这边，而且贴紧了。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讲一个呢方式呢，就是一个橄榄球式喂奶，橄榄球式呢也叫夹球式，它是呢做好了以后呢，把宝宝放在腋下这边。哎，这边，但是你的哺乳枕呢？这时候要调整那个哺乳枕的开口，要这样过来啊，把这个圆的地方放在这边，把宝宝架起来。同时呢，也是一个借力啊，因为咱们在家沙发呢有一个扶手，你把宝宝放到这儿的时候呢，妈妈非常省力啊，这样放到这儿，放到这边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姿势，把宝宝贴过来，贴过来，宝宝张大嘴的时候。很快送过来，让他大部分的含接 外 吃空乳房，对，这个就是对于乳汁的淤积呢也是有缓解， 所以说妈妈越舒服宝宝才越好， 所以为什么整个孕期也好，包括哺乳期也好，我们的妈妈一定要保持心情的舒畅， 对， 爸爸是不是还要在后边捏腰捶腿的什么 的，下一句就要说这个爸爸一定要让妈妈心情更舒畅， 对， 这样能够帮助她的恢复，帮助宝宝更好的去获得食物去成长。咱们来考一考浩神哈，你猜月子里的孩子一顿奶单边要喝多长时间？ 单边要喝多长时间啊？半个小时 差不多，他还真的是猜得挺准的， 对， 因为 的长一点点， 对，大概20多分钟嘛。我有一个闺蜜，有一次来就是月子会所看我，我跟她说：“那你来吧，我孩子正好在喝奶，等你过来差不多。”她说：“我还要半个多小时到呢。”我说：“对啊，我的孩子也要喝半个多小时。”她怎么要喝那么久？我说：“你吃饭得吃多久？你吃饭是不是得半个多小时？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很建议大家通过视频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因为像一些喂奶的姿势什么的，通过图解的方式可能才能够最准确的去做到。这是宝宝的第一口粮食，就是母乳，如果有母乳的话，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也是就是呼吁所有的妈妈们都能够坚持母乳喂养，然后对于离乳这个事情也不要给自己完全严格的划定一个时间的限定。 而且回顾这些视频也可以发现女主播的发型变化以及脸型的变化也是挺有看点的。 当时我还在哺乳期，所以整个人就是哺乳的身形。这对于每个妈妈来说就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但是我依然 对吧带标上直播 要不要把纸巾给你，整个过程当中在回忆自己当时经历了哪项的事情 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酒吧魔力工厂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今天是2017年度一个关于育儿话题的一个大盘点，很多的精彩内容和干货在这等待着各位，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女神百分百辣妈正传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Hello，LC， 我是金宝贝 LC。 今天我们在盘点的是2017年度特别实用的育儿干货的一个大盘点，所以关于养娃的一些这个困惑呢，看我们这一期或者听我们这一期，你就能够就是知道哪些点是需要注意的。然后特别想要了解细节的话，也可以去到我们档期的节目里面去看一下。所以继续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我们要回顾了母乳这个话题。泽华，你还记得你喝到什么时候�吗？母乳？ 我妈妈告诉我是喝到3岁， 然后呢？ 我觉得她是在骗我。 为什么？ 可能显示出她对我是有多么爱吧。到3岁的时候还在喂我喝奶。 3岁这个年纪确实是不短了。对于一个母乳的妈妈来说，能够坚持3年是很了不起的，我必须要给你妈妈竖大拇指。 你知道，要小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大家喝奶都会喝到3岁。 不是不是不是， 后来我才发现有的妈妈可能在孩子1岁甚至不到1岁的时候就断奶了。 对，其实现在推荐的至少的母乳的时间是6个月。但是6个月呢有点少，所以一般妈妈们会能坚持就会坚持到1岁，或者2岁也会有，3岁的也有。但是3岁之后就上幼儿园了嘛，所以如果还在喝母乳可能就不是很方便， 没有机会了。 对，没有机会了。但是如果妈妈真的是给你喂到3岁的话，难怪你现在免疫力这么好。 真的，因为妈妈说当时她坐月子期间就是奶奶对她的照顾也特别好。每天吃很多很多的鸡蛋，喝很多很多的鸡汤啊，诸如此类的。 这种方式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辟谣过，反而是错误的，容易堵奶。 然后我妈到现在都说，就是为了让你身体变得健康，妈妈一下子胖了50斤，从此再也瘦不下去了。 她主要是想着把这50斤的罪名扛在你头上， 所以一直强调喂你到3岁。 所以我说她是骗我的嘛。 所以在母乳之后会过渡到辅食添加这个事情，包括有一些妈妈可能母乳没有办法做到纯母乳喂养，会添加一些奶粉。很多妈妈会产生一些纠结的心态，说啊，我没有办法给我的孩子纯母乳，或者没有办法坚持很长时间，我是不是对不起孩子？而对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也专门做过一期节目，告诉那些妈妈们，辣妈们，你不必那么的纠结到底是母乳还是奶粉，或者说你很早给他添加了辅食，任何的一种养育的方式都一定有它的必然性存在。所以我们在这一期节目当中也这样告诉大家。我之前是纯母乳，因为我上班了嘛，4个月开始，那我就要把我的母乳挤出来然后放在奶瓶里面。他突然就不喝奶瓶了，他就等着喝我的，必须要亲喂才行。经历了那样一段很痛苦的时间之后呢，他后来就开始厌奶，连我的奶都不要喝。 他就成天就跟就靠一口仙气儿吊着自己。 孩子吃什么都长大，然后其实50毫升、60毫升对于孩子来说真没什么，就是咱们一口馒头、两口馒头的区别。而且有的时候有些妈妈真的是把我们这个毫升数当成一个像业绩考核一样， 对对对 ，KPI， 真的是宝宝越大，他那个毫升数对孩子来说没有那么重要。50毫升给宝宝的免疫和营养也是那么多，60毫升其实微乎其微的变化。 那宝宝他其实在离乳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告诉他说，其实你没有了母乳以后，你依然还有其他的食物可以作为你的这个来源、营养来源，你不用那么焦虑的担心说你就此失去妈妈了。 就是要温柔的坚持，决定了那就是跟宝宝协商，然后可以跟宝宝讲，慢慢讲啊，就是大概尤其是1岁以上的孩子，他其实理解能力非常的强。那这时候其实你可以试试看，就是哪天之后妈妈就不再问。 我看过一个说法，就是说离乳这件事情，就是只要双方任何一方有做出决定， 对， 就 OK， 对， 对吧？就是或者是孩子，或者是你，只要有任何一方说我不喂了， 对， 我不吃母乳了 ，OK， 就没 有。我也有很多的妈妈是这样的，宝宝是美食家，然后他吃固体食物吃得特别嗨，然后晚上就吃得饱饱的，妈妈回来就推妈妈，然后妈妈就是 你揍他，我不想再喝了，又留缝， 妈妈又受不了， 非要抱着喂。 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美食。 我觉得有一些妈妈在用喂奶逃避一些事情，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的宝宝2岁左右，我不知道有没有满2岁，他一直在亲喂，而他据我所知，他的家庭生活和工作都出了一些问题，就是工作老板就比如说派他出差，啊不行，我还在喂奶，可是老板说你的孩子已经2岁了。当然这各个老板的这个角度不一样，然后他有一堆烂摊子要收拾，但是他在面对这些矛盾的时候都说我还在喂奶，等我喂完奶再说吧。所以我觉得这样不太提倡，我觉得大家要做一个勇敢的妈妈， 有担当的妈妈。 对，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首先要跟大家讲到的，不管你在什么样一个阶段，你不能把其实讲到离乳这个问题也会涉及到一些对于孩子的这个分离焦虑的这个问题。分离焦虑在很多的阶段当中都会出现，比如说离乳，比如说上幼儿园， 对， 这都是家长需要给孩子做一些心理建设的，对吧？ 对，没错。 你有什么好的意见没有？尤其上幼儿园这个事情是特别的突出的。 就是首先这一定要做心理建设的，因为那个在幼儿园，比如在去幼儿园之前3个月的时间，你其实可以带着孩子在就是参观一下，就是有一些户外课程，他 会接触， 对，就让他看，然后就让他看，其实在幼儿园他们玩得很开心，不要让他觉得。因为有时候经常会有人说什么你不听话了，老师就会说你什么的，就从小孩子 设定成一个很恐怖 的形象。对， 还有孩子会觉得说是爸爸妈妈不要我了， 对， 把我送到别的地方去， 对，就说你不听话，到时候幼儿园老师就如何如何管你，这种就从前期来讲孩子就是排斥的，所以要先建立一个美好的愿景，让他先去看，然后再告诉他，你知道吗，只有大孩子才能去，你现在 荣耀感， 对，其实这就是我们说扣高帽子嘛，所以我们有一节叫 school skill， 一个学校技能课，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只有又聪明又厉害又独立的孩子才能去。 所以你们知道，不是只有成年人才会画饼充饥的，所以小孩也是好用的。你先给他画一个饼，你告诉他做这件事情是美好的， 对， 给他这样的一个感受。 人性，这是 对，这是人性。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关于孩子的一些天生的一些性格的问题。对于孩子外向也好，内向也好，我们可能通常大人会这样的笼统的来分这两类。那么到底是不是只有这两类性格的孩子呢？以及你的孩子遇到相对应的情况的时候，你作为父母应该怎么去应对他？这也是我们要来教给大家的。就可以看到我们屏幕底下的主题叫做孩子内向慢热怎么办呢？在你接触到的孩子当中，你认为性格大概可以分成几类？ 其实孩子的就是性格其实分成4种，要准确来说，比如我们有什么有4种不同的质，叫多血质啊、胆汁质啊，其实这些都是有一部分原因是来源于先天决定的 DNA 当中， 对，他就决定了 数字的排列， 是的。然后但是这只占了大概1半左右的影响，但是后天比如他0到3岁，包括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性格塑造的时期，就是他所经历的事情和他看到的习得到的一些社交上的这些模仿性的行为都会对他的性格有很大影响。 央视有一个纪录片就叫00后，有一个小朋友叫依依，他在他3岁的时候就语出惊人的说了一句话，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哇， 他从视频当中表现出的是那种超乎同龄人的成熟和自信。 是的， 他 他不需要朋友。他从他三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需要朋友。那对于这样的孩子，其实需要大人的引导吗？好像我觉得不需要啊。 是，就是，但是有时候这种孩子会被大人误解，因为看到那个一，我们说看到一个孩子，他虽然内向，但怎么能判断他自信不自信？比如就刚才从这个孩子来看，他说我一个人很好啊，就是他状态是很自在的，而且他没有刻意回避这个问题。 家长就需要干预一下，去引导你的孩子怎么去友好的表达对于小朋友的或者同龄人的对于同伴的这个友好了。 嗯，对，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去引导他？ 嗯，所以这时候家长可以做的就是，首先不要给孩子贴标签，然后第二个你可以是跟他一起说，如果你很喜欢妹妹，咱们一起这样招手。 嗯， 你还需要很多次重复的练习。 这个我也想说，别指望一次可以教会。 不可能，对对对，是因为在他反复的确认，用各种状态确认之后，他会进入到他第二个阶段，就是他会趋向于越来越独立。 所以有没有一些这个方式是可以帮助父母去减少这样的分离焦虑症的？ 有，其实就是可以在家里做一些游戏，这个可以推荐给就是零到三岁孩子都可以做，尤其是妈妈就是放完产假之后回去工作的时候，可以在家里边玩一些躲猫猫的游戏。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上班请规律那个时间，就是告诉他什么什么时间妈妈一定会在。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这个其实就是讲到孩子内向慢热怎么办的时候的一期节目。那接下来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和孩子相处的方面的一些话题，比如说我们讲到过不要这样逗我的孩子，再这样逗我的孩子，我作为亲妈我就一定要跟你急眼。 嗯， 小的时候你有被就是那种就是七大姑八大姨或者是爸妈的朋友们就是算是善意的开玩笑，但是那个玩笑其实开的是有点过分的。 有，自己内心深处会觉得不舒服，但是爸爸妈妈还有其他叔叔阿姨他们可能笑得很开心。 碍于面子， 对。 比如那你有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吗？ 也不太好在节目当中讲了。 好吧，我们保留你这样的隐私权。 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期节目到底教导大家要如何去跟别人的孩子相处。捏孩子的脸 啊！你妈生小弟弟了，再也不要你了。 爸爸，你记住，把一个新生儿放在手里扔来扔去，像玩篮球一样。 说你妈今天不来接你了，跟我走吧。 我是你爸爸。 你看，小朋友没有鼻梁，我就给你捏一捏。 长大你就可以是高鼻梁哦。捏孩子的脸，哎呀，好可爱呀，小宝贝，我掐你一下。 我就捏过别人的孩子嘛。 越胖越容易被捏， 所以难怪你脸那么大。 我就小时候被人捏大， 这就是报复。捏孩子的脸其实也会给孩子造成就是这个身体发育的一些问题，对不对？ 对，容易去刺激他的这个流口水这个腺体， 唾液腺。 对，唾液腺体。 大家在有老二之后，从怀孕开始就不断的给老大酝酿情绪啊，你妈生小弟弟了，再也不要你了，你妈再也不爱你了， 很过分。 我身边真的有一个这样的朋友，然后他的老大，他们家孩子一直。只要妈妈说要二胎，就跟他妈妈非常严肃地说，如果你要妹妹弟弟，我就离家出走啊！所以我们当时是从怀孕之前就跟全家人讲清楚说，谁都不许在孩子面前说有了弟弟就怎样怎样怎样了。 因为你是姐姐，你就要妹妹。 哎，对对对对， 没有人必须要要求老大一定要去让着小的孩子。 首先来讲，作为二胎妈妈，我觉得第一，咱们在整个怀孕的过程当中的确要跟家里人打招呼，因为有的时候老人其实没有任何恶意，他们就是想逗一下，看看这孩子反应。哎呦，你看孩子生气了，哎呦喂， 还懂， 哎呦， 就这么一心情，对，又懂什么呀？就那种感觉， 小孩还生气了。 对，如果一旦真的有，比如说亲属呀，或者朋友呀，偶尔用这种言语逗了一下之后，作为妈妈，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冲上去告诉他说， 对， 在我眼里，你永远是最好的。 对， 啊， 对， 嗯。 比如说爸爸一激动就把一个新生儿放在手里扔来扔去，像玩篮球一样抛接啊，这个其实在新生儿阶段来说是特别特别不提倡的。 哦，脑部它的一些结构是比较柔软的，而且它是流动的，所以真的有一些研究是说宝宝的头部经过比较剧烈的震荡之后会出现一些脑震荡或者其他的很严重的情况。 这个我得自责一下，因为我确实把别人的孩子这么举起来啊，就是因为每次我把他举起来的时候孩子会很开心，我会很有成就感。 那时候朋友因为一些好玩，或者是说你妈今天不来接你了，跟我走吧，这个很显然跟我们带给孩子的安全感和一种秩序感是相违背的。 我觉得这又像是浩婶干得出来的事儿。你妈今天不要你来，跟叔叔走吧。 没有那种可能，逗，我是你爸爸。 我们办公室都有同事是 希望带给孩子的感觉是说到底哪一个是安全的， 对， 比如说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些特别熟悉的人是安全的 时候，家长或者老人就会说，你看小朋友没有鼻梁，我就给你捏一捏捏一捏，每天给你捏一捏，长大你就可以是高鼻梁哦。 现在很多妈妈爸爸就是以为这个方法好吧，他 还在传 对还在传捏鼻梁还是好事儿。但我发现很多逗孩子的是这样，哎呦这孩子真可爱，怎么这么可爱呀，使劲捏捏脸之后拧一拧人家的鼻头啊，容易就引起这个孩子他本身这个鼻中隔的发育问题， 打呼啊，各种呼吸不畅， 呼吸不畅，进氧量，这些都会有影响。 何以解忧？觉得自己安全长大是不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是的， 天哪，我们的父母都曾经冲在多少人面前保护了我们。 当你说到这捏鼻梁的事情，我确实我也经历过。 什么？你被捏了吗？ 对呀、啊，家里告诉你说这个多捏捏鼻梁，鼻梁会高，自己都会捏，你知道吗？ 所以怎样、啊、 我觉得很有帮助。 你不要瞎说，这个在新生儿阶段是不提倡的、啊、这个会捏坏，它太柔软了、 嗯、还有说捏耳朵耳垂，多拽一拽耳朵，这样耳垂就会越来越长， 越来越有福气。 对，很有福气。 你可以挂砝码当耳钉在耳垂上，说不定有用。这是玩笑话啊！其实中间说到很多关于孩子安全感的一个建立，像现在二胎妈妈那么多，所以老大和老二之间他们怎么来协调这个爱的分配，其实也是需要我们家长去学习的一门功课。 对，所以这个就是想跟大家分享，因为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老大出生的时候家里就他一个孩子、所以他吸收了所有人的关注和目光， 天地之精。 那么这对啊，然后突然间有一天有一个老二来了，其实明显就是他之前我可能拥有一整个房间，但是他来了之后可能会跟我一起 share 一个小空间，我的位置 精华乳少了一半。 对，是的，他就觉得自己的 我的果汁还得分你一半呢。 真的， 就这种感觉，就是我的东西都被分走了。他其实心里边是不舒服的，但是其实相对来讲，对于老二来讲，他出生的时候就知道有一哥哥有一姐姐存在， 所以他是适应的， 他是 OK 的。所以其实如果是有二胎的父母，就是一定要更关注老大的情绪，甚至在有一些比如你是可能想看新生儿，但是你要为老大带一份更好的礼物、就让他觉得虽然有一个新生儿出现，但是我们依然 大家都没有遗忘我， 对，还是很爱你。其实这也是对于后期而言，他对这个老二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过度关注老二，他就会觉得就是他的出现 我恨你， 对，影响了我。但如果你依然关注他，他也会把爱，他感受到的爱也会分享给老二， 对， 这个很关键。 哎，但我小的时候，我妈妈每次跟我们开玩笑的时候说，哎，再给你生个小弟弟呀、小妹妹呀，我是真的很开心的。 对，孩子是不一样的，有些孩子是天生他会愿意有的，但是你是没有真正经历 啊、 要真的有了，那你可能 还是会打，一定会打。 给孩子安全感这个事情是通过父母从各种各样的事情和方面去慢慢的去建立这样的一种安全感的这个程度的、那其实夸孩子某种程度上也是给孩子安全感，但是夸除了哇你好棒，哇你真聪明，你好厉害这种很浮夸的词儿以外，到底什么样的夸法才是对孩子有真正的正向的引导作用的、我们也来看一看这期节目想到的是夸孩子，你到底是真的会了吗？夸孩子怎么夸？有一个具体公式，一个完美的赞扬等于你对于孩子做得好的这件事情细节的描述，然后加上你作为家长对于这个事情的感受，以及一个总结性的这个描述，这样才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表扬。 那么再开始呢，就是一点点小事儿。他只要能完成，只要他完成的事情，我都会给他一个表扬。 有比如对，比如说那个试水的环节，我会让他自己去拿着杯子说，如果说他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手眼协调力得到进一步的配合之后，成功的将水浇到自己的额头处的话，他自己也会非常开心。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起到一个夸奖的作用的。 Danny 也在苦笑，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刚刚经历过的或者是正在进行时的 Terrible Two 这个问题吗？ 就是我会给他规定看那个动画片，看半个小时， 好好的， 对，看半个小时就结束。但是到了半个小时之后，我然后会去拍拍他的肩膀，我说嘿，到时间了，我们可以休息了。 所以爸爸会提前去跟他沟通还有多长时间，让孩子有一个快到了的这个预期，他会知道某些事情爸爸是没商量的。对对对， 所以在夸孩子这个事情上，我觉得也要夸得结实一点。很多家长比如说我妈妈吧，她在教育我的时候从小就特别喜欢这样，圆圆你怎么样特别好，但是然后次数一旦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啊，他根本不是夸我，他其实是为了说但是。所以其实这样的夸人方式也是不对的吧。 很多孩子就一辈子都追那个空，就他自己觉得那个还可以更好。 那个不自信就一直在写在自己的那个心底。对， 所以不要给孩子留下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压力。 对，不要给孩子永远在心里留一个填不满的洞。 每个孩子小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敌人嘛，就是粗心。你会怎么去告诉他说这次考试的失败原因是因为粗心？ 就直接给孩子准备一个学科一个本儿，错题本儿。 对， 马虎这事儿是没办法量化的，那不如就把这个错题本一条一条一条抄下来，知道？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所谓的马虎，是因为孩子的那个惯性思维。是，而不仅仅评价一个贴上标签你就是马虎，然后孩子以后就是觉得，哦，不是我的这个努力的 问 题， 是我马虎。 对， 所以总结起来的第三个规律就是，你不要给孩子随意贴标签，就还是一定要你去观察到他这一件事情做的哪里好。但是其实有的时候确实很矛盾，因为孩子和孩子的程度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我现在觉得，就是孩子不能跟其他家的孩子比，他要跟昨天的自己比， 对， 他超越了自己，就是 纵向比，不要横向 比。超越了自己就可以了， 得以解忧。这是怎么来夸孩子？其中提到的一个概念 terrible two 也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育儿的概念。你知道什么叫 terrible two 吗？泽华 不知道。 就是可怕的两岁。 哦， 鬼知道你妈妈在你两岁的时候经历了什么。 我妈妈在她两岁的， 在你两岁的时候，不在她两岁的时候。 是的啊，是不知道了。 LC， 一般你身边的这些孩子家长们，他们会跟你去控诉孩子两岁这个 terrible two 的过程。 非常多，所以这个一直我这个讲座是家长来听最多的，就是两岁左右，一个突然间怎么孩子就不听我话了，然后跟我对抗啊， 不我不， 对， 不要不要， 对，对，不配合了，然后就觉得怎么之前这么听话呀，然后他们就会带着很多疑问来。就因为相当于他们进入了一个人生中的小青春期了。 对，对， 不是，我以为八岁才开始的。 两岁就是第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 较劲， 开始有自我意识。 对、就是 所以有一些什么简短的，就是可以总结出来的一些小的 tips 给我们的家长们吗？ 可以。就是对于 terrible two 的孩子，其实你要跟他沟通有一个诀窍的，就是因为他这时候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你在让他做什么，他不愿意配合，这是很正常的。所以你尽量让他有那种他是自己做了选择的这种感觉。在最初的时候，可能15个月左右的时候，你可以用 A B 选项，就是比如我吃饭我不吃，那你就问他你是坐桌子这边吃还是那边吃，你让他自己 选。不要问他你吃不吃饭， 对， 而是要问你是吃虾还是吃鱼， 对， 吃肉还是吃饭。 对，对，类似于给这种选择，然后他们往往你要把你让他想做的事情放在 B 选项，因为 A 他记不住。 三秒记忆， 对，就跟小鱼差不多嘛。然后他就会说：“那我坐那边。”然后让他觉得：“哎，爽，这是我自己做的。” 啊， 对， 给他这种自己能够做选择的感觉。 对， 我们的盘点因为时间关系啊，只能暂时先进行到这里了。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给泽华大宝宝的音乐启蒙时间， 哇哇哇， 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的辣妈酷爸们的一个福利时间。因为新年要到了，唱一些不落俗套的新年歌曲，它能够体现出你作为一个时尚的辣妈酷爸的一个身份，对不对？接下来的秘密花语让 LC 亲手教你。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秘密花语，今天这是众所周知的秘密，所以我们要请 LC 教给我们的辣妈酷爸们怎样能够去唱一首不是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这样的新年歌。据说 LC 为了背词昨天晚上做噩梦了，是吗？ 对，这真的做噩梦了。因为我发现就是找到不落俗套的歌其实挺难，因为大街上现在放的太多了现在。 对，所以到节目一会儿结束以后把这个歌词分享给我好吗？我们可以在微博上就是让大家可以一起来 记歌词。大家应该听过的。 来，我们先掌声有请LC 给我们来演示一下。 然后今天呢，来还是带了一个道具，然后为了烘托这个新年的气氛，所以这个带来两个，这叫 cage bell， 叫龙铃吧，应该叫像笼子一样的铃铛。然后这种比较适合就是6个月到3岁其实都可以玩，因为这个是圆弧状的，然后呢不容易就是让小朋友就口欲期的去啃啊，也是会保护他们的。所以呢就握的方式有很多，一般孩子会这样。然后一般如果是小朋友来唱，我们其实还唱一个大家应该听到过的，就是那个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就这首歌曲。然后但怎么跟小朋友互动呢？就是每一节拍你可以打一个固定的节奏给他，然后比如哒哒这一种。然后举个例子，就唱一首这个歌吧，唱一小段。然后 You better watch out, You better not cryYou better not Paul, I'm telling why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He's making a list. He check it twice. He gonna find out who's not your nice.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类似一个这样的，因为孩子他很难跟你一直打卡到特别准的拍子， 对， 但是每一句的结尾他往往能找到，所以就给他找一个大大就可以了 啊、嗯、棒，我觉得就把这首歌交给我们的家长作为课余的作业、嗯、课后作业好不好， 嗯， 如果您在通过我们节目之后啊，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来不及特别细致的教大家了、嗯、在我们的之后的微博上各位可以找到袁一 Ruby 的微博、嗯、然后去看这首歌的歌词，学会了这个互动的方式以后，如果你觉得哎我有足够的信心我要拍视频然后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成果， 那最好了， 对，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发送过来私信啊，或者在微信上发到我们的九八二魔力工厂这个微信公众号都是可以的。 嗯， 再一次感谢 LC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是我们2017年最后的一期《辣妈正传》，也欢迎你继续加入到我们2018年升级版的《辣妈正传》。 嗯，没问题。 谢谢大宝宝泽花， 好， 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女神百分百》，稍后是九八二活力榜，拜拜， 拜 拜。 Forever, they say. So baby.